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本市多条道路将采取交通管制措施。从明天开始到下周二活动结束，途经管制地区的28条公交线路将分时段、分区域采取临时的运营措施。同时，公交集团将增配重点区域的公交运力，并开通7条地铁免费摆渡专线，保障市民的出行。中央戏剧学院昌平校区昨天迎来了600多名2018级新生。据了解，今年中戏在新生报到流程当中首次采用了微信企业号的方式，学生可以在到校前完成学籍信息采集、校园一卡通交费、军训伙食费缴纳等事项。今年中戏本科共录取627人，9月17号新生将正式上课。2018年暑期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开始，本次活动以搭建服务平台、实施精准帮扶为主题。今天共有4场招聘会，主办单位分别是通州、延庆、门头沟和丰台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教育部正组织编写修订普通高中各学科新教材，北京等已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试点省份可以从明年新高一开始启用新教材，最迟2022年秋季全国各地都使用新教材，今后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都将以此为依据。再来关注亚运会，雅加达亚运会乒乓球混双决赛昨晚结束，00后组合王楚钦、孙颖莎4-2大逆转林高远、王曼玉摘金。同为18岁的王楚钦和孙颖莎还将代表国乒队出战10月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青奥会。在昨天打响的雅加达亚运会女篮半决赛当中，中国女篮以86-74击败劲敌日本队，与朝韩联队会师决赛。亚运会女篮决赛将于9月1号进行。同样在昨天进行的雅加达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当中，中国男篮以86-63大胜中国台北队晋级决赛，他们将在明天开打的决赛当中迎战强敌伊朗队。沈琼率领的中国男排 B 队昨天在雅加达亚运会男排7-10名的排位赛当中以2-3不敌巴基斯坦队，将在今天的最后一战当中与沙特队争夺第9名。即将展开亚运会女足决赛的中国女足和日本女足昨天召开赛前新闻发布会，中国队主教练贾秀全表示，希望中国女足能在决赛当中为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中国队与日本队之间的决赛将于今天进行。雅加达亚运会蹦床比赛昨天产生2块金牌，中国名将董栋以59.925分成功卫冕男子蹦床个人赛冠军，成为亚运会男子蹦床3连冠的第一人，女子蹦床个人赛冠军被中国选手刘玲玲夺得。截止到昨天，中国军团的金牌数达到112枚，高居榜首，日本、韩国分别以59金和39金排在2、3位，东道主印度尼西亚以30金位列第4。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北高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平房桥到环铁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又来到了周五的固定单元了，小夏推荐。记得了，我们周五的时候呢会有一直播的同步视频直播，所以在听直播的各位朋友说，哎呀，每天都听你们节目，主持人到底长什么样啊？对，今天主要不看我吧，因为我对面坐了三位嘉宾，今天主要看他们。想要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面聊天的欢乐的状态，可以在一直播上面或者是微博上面找到我们看直播，也可以如果在开车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行驶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打开876听到我们的节目。一直播和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找到我们，可以看直播，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好啦，既然说了我对面已经有三位嘉宾啊，现在跃跃欲试要给大家做很隆重的推荐了，那我就先把他们推荐给大家。他们都是来自于我们话剧大一这样一个剧组的。要提示大家的是，我们这一部话剧马上啊，已经进入到这个连排的后期了。9月的19号到23号连演五场，在我们北京人艺的实验剧场。噔噔噔噔，欢迎一下我们三位嘉宾，一位是制作人王广斌，欢迎。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大一的女主角王小迪。 大家好。 哎，这个剩下的就不说了啊，就啊过去吧。啊不是，剩下的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也是特地为我们节目，之前还在拍戏啊，特地又赶回来的。我们话剧大一的男主角张胜月，欢迎。 Hello， 叫大胜就行了。 啊，大胜，叫小迪可以哈，广斌也可以。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对， 怎么就你特别大胜？归来了， 叫大圣。 好，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样一部，因为有一直播的朋友说好像没有太理解，说到底这部剧是讲什么呢，就从这两个字来判断，所以大圣对于这个标题的事儿有话要说。 这个理解我觉得可以是每个人理解都不一样。当这个大嘛，顾名思义，大小的大，可以是各种大，大情怀，大爱，大思想，范围很大，都可以，没问题。一是就是讲忠义，主要是这个字眼很重要。 我们是讲中医的事情。 哦， 那在中医里面有一个那个大医精神、大医精诚，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词来取的这个题目吧。 嗯，我看了一下简介，刚才我也跟我们一直播的朋友说了，我说我自己的理解是，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就是大度，然后这个胸怀，包括从大的方面、大的这个角度去看，而不是很自私、很个人、很小的这样一个层面啊。我只是看到了简介，我跟大家一样，因为9月19号才能够见面嘛，这部剧才会跟我们见面，所以我们今天要提前的给大家一些在能力范围内的剧透，好不好？然后也会请制作人还有男女主演跟我们说一下这部剧到底是讲什么的，有什么看点能够吸引大家9月19号到23号走进我们的仁义实验剧场观看我们的话剧《大医》。嗯，那首先我们就要请制作人大概的跟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剧？好的，如果可以的话，给我们描述一下剧情 啊， 梗概。 大概的剧情就是在那个乾隆年间，有一个医生叫做王清任，他以前是一个武状元，然后但是他为了救国，弃武学医的这么一个故事吧。然后其中有一个事例是在我们。以前课本上应该学到的就是这个那个王清任的那医龄改错这个事件，对的，医龄改错这个事件是在历史上很有争议的。然后当时我们也是在探讨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把这个王清任作为原型，然后想推进，或者是想代表我们80后90后来一起研究一下，或者一起探讨一下中医的这个发展史吧，所以我们来做了这部戏。 嗯，因为中医它确实不同于西医，它在很多的过程当中是很个人的一个行为。 对， 就我说我能治好，你就听我的，老老实实跟我治就对了。 对对。 如果中间啊，你像西医说，哎呦，这一剂药没有吃好，好了，我再吃别的药，找别的医生看。好像中医在这个方面就会有很大的，像刚才广斌说的，会有这个争议感。 对， 这个是我们戏剧的 一个 冲突， 对，其中的一个冲突点。 哦，那其他的冲突点现在可以大概能透几？几个呢？ 那个大 圣，比方说100多个里边吧，大圣透一个吧， 我就不透了啊，这坏人我做。但是我实际上来说，我想说这个戏的重要之处， 嗯， 就也是我愿意参与这个戏的重要之处，就是我觉得两个字给我的感受很深刻，就是传承。 嗯， 因为我们这个文化也许在缺失，甚至有可能慢慢的在失去。所以我是因为传承，当然我没有那么大了啊，我不是大医，我没有那么大的情怀，但起码我是一个中国人嘛，中医是我们中国人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有这么一点责任感。 嗯， 是剧组带给我的。 哎，这个传承，因为在里面王清任他也是一个出生在行医世家的这样一个身份， 对， 对吧？就是他的祖辈啊、父辈啊，也都是中医师。哦，那男女主演嘛，所以那不用说了，你肯定就是清任了。 对对对。 啊，那女主演是他的，因为我们一直播上面有人说啊，说是不是主要讲医者的医者仁心，还有感情故事，所以 对对对， 这边。小迪承载的是一个感情故事的线索。 他们俩呢是也有一条感情线，也是有一条感情线的，但是主要还是以这个王清任的一生为主。然后我刚才接大圣的话，大圣提到传承两个字，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传播，不光是传承，还有传播，因为中医是我们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 嗯， 现在我们老提文化输出，文化输出，其实除了戏曲啊，还有陶瓷啊、刺绣。这些咱们国家的一些艺术上的瑰宝之外，其实中医也是咱们国家这个中华民族文化里面特别重要的一部分，除了传承，我觉得传播出去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像作为我们年轻人文艺工作者，传承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当下的一个年轻人的一个责任吧。 对对， 我们要听感情戏， 感情戏，感情戏呢是这样的， 作为女主不说感情戏过得去吗？这坎儿过不去。 是这样，其实芍药这个角色呢，是她和现在的大部分的这个都市的独立女性不太一样， 嗯， 她的生活重心就在她丈夫的身上。那么首先她也是这个太医世家出身，所以说她也是可以说是一个知识分子，然后对这个中医啊也是比较精通，等于说首先在精神上她跟王清人是契合的， 嗯， 等于说有话聊，哎，你说什么我也懂，哎，我们说起这个医理药理呢对答如流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这个生活上啊非常的照顾王清任， 嗯 啊，比方说王清任为了这个医学，他像一个医痴一样，像我们演戏都说戏痴， 嗯， 王清任是一个医痴，经常这个就是也不睡觉不吃饭，一心扎在这个医龄改错上去研究呢，他就在一旁陪伴，哎，给他煮粥啊，照顾他呀，给他泡下火的茶呀，啊，就是非常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一个在那个年代是一个非常理想型的太太啊， 嗯， 不光在生活上对丈夫有照顾，在这个精神上 嗯，也可以沟通， 也可以高度契合啊， 哦， 可以说是在那个年代一个比较完美的太太。 就是她是在一个太医家庭， 对对， 啊，就是她的父亲是太医。 是的，就是我的父亲，芍药的父亲和王清任的父亲是好朋友，嗯，啊，都是医生，对，等于说 世交， 对，是世交。 哦， 嗯， 然后他后边，嗯，好了，我能剧透到这儿吗？因为他，清任不是有一个就是逃出去，是进入到山林当中的这样一个过程。 是的，是的，是的。 那个时候芍药在哪儿？ 他也陪在他身边， 对 啊，不离不弃， 哦， 非常的支持他，等于说是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一直不离不弃，这样 一直给他煮粥。 对对对，不光煮粥， 下火药。 啊，一直， 嗯，也吃干饭， 就是说 也搞点小菜， 对，生活也还可以啊。这到了山林里边，我也不知道吃些什么，反正大家看剧就知道了。哎，刚才这个小迪说了，在剧中的女主角芍药是这样一个，嗯，在那个年代非常理想型的一个太太， 嗯嗯嗯， 哎，理想型的太太，制作人在选角的时候，哎，你看，这个我们就得把理想型考虑进去了吧？我们来说一说。 那个理想型的太太当然是小迪莫属了，因为我们已经合作了好多部戏了啊，我们这个团队，然后包括我们的编剧北京人艺的王素，还有我们导演傅俊奇， 嗯， 他是上过4年春晚的一个特别特别棒的一个 的 那个演员，也是导演，还有那个大圣哥，我们几个，我们在我们团队，我们叫做这个三剧社，我们是主要的核心人物，我们几个已经合作了3-4部戏了， 嗯， 对，我们接下来还要想做这个大中医的三部曲，对，想做后面还要想做太医院， 嗯， 有这个计划，所以是这部戏是我们的第一部戏， 开篇， 对，开篇，开篇，对， 理想太太也不变 啊，对，理想太太永远是小迪，对对对对， 就是总之了，三部曲当中都必须有理想太太这个角色， 对对对，嗯，而且必须都是要 小迪， 对对对， 都得理想， 对，哎，这个我很好奇，所以你们会在生活当中去做一些观察， 嗯， 对不对？ 嗯。 嗯，因为我总是听这个啊，也有编剧的朋友跟我说，你们要做人物观察。 对对对。 所以通过你的生活当中的人物观察，你就把小迪，哎，就非常符合这个理想太太。 而且生活中小迪他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说他说的精神上也可以高度吻合，他生活中也特别会照顾人， 哦， 平时我们排练的时候比如说没有他的戏，他会很照顾人，或者是安安静静的自己看书， 嗯， 两三天就会看完一本书，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对， 哎，这个我们下半段会不会变成一个荐书的环节，就哎，推荐板块， 或者是相亲的节目， 推荐板块，我们推荐一下理想太太是什么型儿，然后呢我们再来推荐一下理想太太最近在看的书，哎，这个真的我觉得你导演制作人编剧和演员之间就是这样，有时候也很像伴侣之间的这个感觉，首先我要非常懂你， 对 对, 对， 哎，这个剧情啊，你到底想表达的这 个 哦，大圣行里的家庭关系，你先描述一下吧，你们仨还有没来的那两位， 因为我没有什么家庭关系，我没结婚吧， 啊，不要这样， 我的创作关系就是我的家庭关系， 嗯， 我对创作来说其实就有这么一种创作的感觉，有这么一个理念， 嗯， 确实有情感存在， 而且每个创作团队有不同的创作主体，还有创作理想、创作观念都不一样，其实和家庭是一样的，首先是一个团队的精神，这个很重要。 哦，首先是大家要拧成一股绳儿，哎，我们先拧上， 对， 但这个绳里边呢肯定也会有结，哎，这个结的事儿，哎，我们特别就是特别喜欢听，所以大圣你要提前报一下，给你一个机会吐槽吧，不管是吐槽理想太太，还是吐槽制作人，还是没来的导演和编剧。 我就不吐槽了吧，因为你说 你总是当坏人，你先把这个引子先引出来说，哎呀，没错，我们这绳上就是有很多结，哎呀， 因为你刚说这结，这死结就是我，解不开了，这没法解释，这 剪掉了是吧？就直接把中间这一段不要了。 还好，我们好像生活当中没有太多的摩擦哈。 对对， 我们都是创作上的东西比较会争执一下，会东西，因为我们。要不这些人也不可能混这么长时间，私底下的关系还是都不错了。 哎，就是工作和生活肯定是会两种不同的状态，大家会分得比较开，生活会很开心。 对对， 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工作当中的结啊，就是你这个死结我们就不说了，但是我们下半段要请死结说说别的活结是怎么打开的，好吗？我们说这事儿。哎，在我们的一直播上面也有很专业的朋友啊，说那大一的是什么样的病症啊？是温病、痹症、杂症，哎呀，这个 确实是专业的， 这是个哎。然后呢，说还有北漂说了，听说古代啊，中医有一个医术叫做祝由术，其实就是现代的心理医生。哦，这也是，也是很专业的。哦哟，你们说的这么专业，我们广告的时候先给我们的编剧打个电话，就是是这样吗？中间到底医的是什么？ 这广告需要20分钟 啊？对，我们广告也不短呢，也十来分钟。在广告时间呢，大家也依然可以在一直播上面来跟我们聊天，我们一直播的这个直播视频直播会继续的。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想要跟我们话剧大一剧组的三位，一位是制作人广斌，女主角小迪，男主角盛月，大盛一起来聊天的话，可以在微博或者是一直播上面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一直播上面可以直接的在广告时段继续跟我们聊天互动，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我们啦。再说一遍，我们的大一会在9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人艺的实验剧场跟大家见面啊。广告还是有点长的，半点报时之后再回来吧。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小说系列之苍凉有时，繁华有时，陈佩香。在南方依然是酷热的秋天，我收到一份来自北方的邀约，到山西太原杏花村访酒去。行走一个城市，真正诱惑我的是这座城市有能撬动我味蕾的美食，还有我熟知的朋友。山西太原这座城市于我而言，除了陌生便止于游玩路过的城市，是山西这座城市历史沉淀太过厚重，我太过惶恐，以至于地图上的华北地区在我的前半生未曾踏足，也没划入我每年牵丫头看风景的区域内，因此访酒并无法吸引我。我是一个被茶滋养着长大的人，可在这个酷热的秋天，北方的酒和南方的茶撑破了岁月的拐角，梦和味蕾在神秘相遇。我从厦门起飞，踏足我书里的太原，到达时正好是正午12点，走出车站抬头一看，果真记忆里的一样，北方的天空都是灰黄色的。这座城市迎接我第一个拥抱是尘土扑鼻，接我的是汾酒厂一个年轻的山西小伙子。也许是第一次踏足一座陌生的城市，也许是一早赶飞机，头还处于游离状态，更是因为在这北方，我抬头看到的是阳光从辉煌的纱罩射下来，碎在往杏花村方向的地面上，像极了一张被撕碎的脸，伤痕累累。从机场到杏花村近一个小时的车程，我来不及去想象这个以汾酒出名的地方是否如同我生长的茶乡一样， 连空气中都氤氲着茶香，而杏花村空气会是氤氲着酒香吗？到达目的地，我来不及把行李放进房间，就直接被带进午饭的餐桌。映入眼前的是有三杯精致的青花瓷煮几杯，有纯净透明的白，有嫩萌萌的柠檬黄，有鲜艳热烈的玫瑰红，从左往右的一一在我面前绽放。从小我对酒精过敏，酒一到嘴里，哪怕只是一小口，不只是桃花一朵脸上来，手臂上、脖子上、全身的皮肤都被桃花亲吻，烙上吻痕，以致我到不惑的年纪，酒依然是岁月里的记忆，只是记忆。碰杯，碰杯，在梦境里，碰杯的清脆响声是佩玉轻扣的欢愉，是时间轻拨六月的帷幕，用清风和阳光轻染腰身，用属于自己的记忆来涂抹最初的情愫与感动。在聚会的饭局上，我总是显得很寂寞而又安静，一手轻捏着透明的酒器轻轻摇晃，若是红酒，精致的高脚杯中无数的纷纷摇摇的细小的珍珠般的泡沫挂于酒器壁上，透过那细细小小的泡沫，你再看我，我的幼稚，我的弱小，我的无奈，都躲不过你的眼睛，都投影在你的心上，在岁月的流逝里淡了，散了，不见了。我再看你，你的崇高，你的非凡，你的作秀，还有你看我目光的亮度，我都接受，都咀嚼。我们都在微笑，我们都在对视，在交融，一份温情的懂得，惊艳眼眸的相遇。原来人生中的种种重逢和缘分，都是一次倾心演绎的盛宴。酒，我未曾浅尝，曾无味地定位它。原来大家的目光都在飞翔，大家都行走在大家的目光里。 品牌盛典 VIP 名额要没了。 谁呀？ 全包圆儿。 咋的了？ 北美白橡木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才999一平米，这种 VIP 待遇要没了。 哦，谁呀？ 4006068866，全包圆儿，逢周末还送烟机、灶具、空调的全包圆儿。 哦，咋的了？ 优惠名额要没了。 哦，打4006068866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你好，品牌盛典，我是年终大促，请多关照。 你好，年终大促，我是品牌盛典，合作愉快。 当年终大促遇到品牌盛典，注定是一场不平凡的遇见。 拨打4006068866，全包圆年终大促即两周年品牌盛典，带着翻倍叠加的优惠强势上线。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从毛坯到入住，一口价全包圆。你知道现在还免费升级智能卫浴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不加价升级智能卫浴。你知道现在还标配纳米直饮净水机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含超值的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你知道还含全屋北美白橡木家具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配齐进口实木家具。你知道还送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吗？ 你知道逢周末还免设计费，额外送空调和烟机灶具吗？ 4006068866，以上仅剩20户。 4006068866，以上仅剩20户。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让你的假期色彩拼撞起来，寻青渲染天空蓝，看巴厘岛海天一色，绯色邂逅流金，解密欧洲贵族辉煌，美洲枫叶曼城一半 半赤红，一半金，七彩交织，看日本富士山下花田交错。即日报名，部分十一线路立减高至2000元，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3w.aoyou.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青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青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青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国西北的安徽选手西柏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为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老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要给大家推荐一部非常棒的话剧，是9月19号到23号即将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跟我们见面的话剧《大一》。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是《大一》的制作人王广斌、女主角王小迪以及男主角张胜月，再次欢迎三位。哎呀，这刚才我们这个一直播的广告时段聊的也是有点开心啊。 对， 怎么都已经说到了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剧演的时候有2天正好赶上 中秋节、 中秋假期啊，大家假期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包括放假前一天的周五也可以好好放松一下。怎么那么不凑巧，我就想第一天去看呢。欢迎大家跟我偶遇19号，我们人艺实验剧场不见不散，好不好？嗯，然后呢，这个一直播的朋友就问啦，说这假期啊，剧组是不是会给我们安排点什么月饼之类的小礼物啊？有人点名了要蛋黄馅了 啊，这没问题，月饼没问题。 制作人已经记住了你的喜好啊，还有喜欢别的馅的呢，也欢迎大家在一直播上面给我们留言。今天我们都一一记下。我跟你们说，你们不来就没得吃。 记下的馅儿我们都给别人，我自己默默吃掉。微博和一直播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啦，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每周五我们会有视频的同步直播，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同时呢，也可以在一直播上面来给我们留言，关于这部剧大家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内容啊？刚才说到了很多专业的部分啊，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的跟大家聊一聊这部话剧《大一》。所以我们先说一说刚才有一位很专业的朋友问到的那个问题，说哎，那基于这个大的清代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我们要说中医的事儿，那主要是要治什么样的病症，就是那个年代里面设置了一个什么样的冲突？ 主要我们这个王清任啊，在历史上有记载的，他是有著作的，叫做《医龄改错》，他治的其实最重要的贡献是解剖，按我们现在来说就是解剖。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中医呢？中医在我们在中医很早的时候就有研究过解剖的东西，所以它是一个解剖学方面的东西。它对我们的贡献，对医学的贡献最大也在于此。所以说我们也是后来慢慢了解到，也是后来慢慢会这种对中医的一种情感会不一样，它为什么会这么重要。 就是在历史上面这个人物为什么也会有这么 有这么大的争议。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是对尸体是有这个敬畏之心的，但是王清任他就是反其道而行，他就是为了中医，为了治病，然后去解剖，也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啊什么的，所以这个戏剧冲突是很大的。 我完全可以想象，你说在100多年前， 对 吧，一两百年前，谁能够接受这个呀，是吧？而且在这中医的这个体系当中，大家可能也觉得，哎，不太能够接受。 所以，对，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大家可能大多数人，尤其是现在年轻人，会多数会提到中医，总是会和西医相拿来比较嘛，会拿科学来说话嘛。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医也是科学的。 对。 有人说妈呀，解剖怎么演啊？演话剧的时候是一个人躺那儿，一个人手舞足蹈吗？ 所以我们这个戏的演员很多。 想知道吗？就来看戏吧。 对，演解剖，不知道演被解剖的演员是要很多的。 每天都会换新的被解剖的演员。 解完了就哎，不是，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哦。 对， 积极参与，就是当临演是吧？每天哎，我是19号被解的那个人，我是20号。刚才小迪说那句话很对，想要知道说中医解剖的这个怎么样在舞台上面有一个呈现？ 对。 真的是可以到剧场就知道了，就解密了。我们今天肯定是要再留一点儿啊，这个好，因为我们的导播老师一会儿可能就不能转我们的镜头了啊。有人问主持人呢，来再给他转一下吧，主持人在这儿呢，就再转一下，来，这个啊，主持人在这儿呢啊，这还在，主持人这个怎么突然就是有声儿没影儿了是吗？你们在好奇这个事儿吗？因为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不想频繁的这样转换我们的镜头，因为我们之前频繁的转的时候，有朋友说，哎，这好晕，看起来就因为手机嘛，就用手机来看，然后有很多朋友有可能是在地铁里啊，或者在路上，就是看就是特别晕，所以呢，我们就不常转。在整个直播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还是把镜头对向我们的三位主创，好不好？因为他们今天也是起了一个大早，在现在排练进入到非常紧张的后期当中的时候，还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推荐《大一》这部话剧，我们把更多的镜头给到他们。哎，我已经报过到了，好不好？对，其实回放里边我镜头还是挺多的。好，我们继续的跟我们大一的主创来聊一下这部剧啊。你看有朋友说了，他自己爷爷啊，爷爷就是中医，小时候有点敬畏啊，敬畏打上了引号，我觉得可能就是怕的那种感觉， 挺严肃的、 对，就很尊敬啊。然后确实中医给人的感觉也是会很严肃，中医师 对 所以选大圣是因为他看起来严肃吗？ 就是因为 这个问号打得很大， 太不严肃了。 这个角色王清任这个角色是很怪的，因为他总是反其道而行，怪，所以而且我们 看看镜头里的 啊，而且就是选择声乐哥，声乐哥是跟导演是好多年的好朋友嘛，而且声乐哥就是特别要说一下，他是一直在拍戏，然后已经算是退出话剧界了吧，但一直在拍戏，那个档期很满，但是是为了这个戏，就是我们又让声乐哥重新回到舞台，然后他这次也是一直在尬着电视剧在拍，所以很辛苦。但是声乐哥这个角色，我觉得那只有声乐哥非声乐哥莫属了，其他的人演不了。 哦，就是这个怪的角色。 对，怪，这个怪 拿 又怪又帅。 大圣说两句， 不说话。这时候被夸的时候，一般不说话 对 啊，就默默的接受夸赞。 我的词差不多说完了，给我。 然后内心 OS 是不要停， 对， 可以继续夸一点儿。好，这个，但是大圣刚才上半段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说了，为什么会，拍戏也很忙，然后还是想要再回归到话剧的舞台，也是因为这部剧本来有一个传承的这样一个情怀在里面，又真的去给大家普及了一些我们中医历史上面重要的人物、重要的事件的节点，我们是很尊崇历史的。哦，好，说，清代会有宫斗剧情。你们是免洗宫， 但是这个是 真有， 我们就要斗，但我们不是女人的女人， 男版的 宫斗，来斗一下吧，这是怎么个斗法呢？说说一点点好不好？更多的我们还是要留到大家到剧场去看。 反正我们宫斗不会扇脸， 对， 也不会下毒。 这个是其实还是在医术之间的这样一个争夺， 他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讲述，主要讲述王清任嘛。 嗯， 他所谓的宫斗就是其实他的一个人生经历。 嗯， 他会受到很多的迫害。 嗯，其中有一个角色是持续性的破坏他。 对，其实用现在话来说，就是一些职场上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吧。 PK。 对， 但是王清任他自始至终其实没有进过太医院，对吗？他不算太医。 他没有，其实应该算是他应该算是没有所谓的那种官方被 证明 认可。 对，没有。 但是你看芍药，就是女主角的父亲又是太医。 对。 这个因为我们说到宫斗，那你得在宫里啊。你得有个很有个职场背景。 对。 但是因为他的贡献很大，所以会被宫里所重视。所以会被领导所重视。 他作为一个外边人员，然后领导还很重视。哦，这个在边人员呢，就要逗他是吧？ 其实不能深聊， 其实也算公务员，也算公务员。其实， 好了好了，就是理想太太已经说了啊，就是啊，我们家另一半也是公务员呢，怎么了？好，就还是有宫斗的部分的，然后真的会有，但是呢，这个和我们现在大家追的这个，不太一样啊。这说宫斗剧是看点，好，还有人说了这个。中医啊，说可能感觉就是不苟言笑，言辞犀利，但其实呢也很温暖。这部剧里面要传递给我， 确实，因为我们之前有接触过，因为这个戏去了解一些中医啊，去接触过我们研究中医学的这些老师啊，老前辈。 嗯， 因为确实，我觉得他们可能大家感觉到不苟言笑啊，或者严肃也好，我能感觉到我自己的感觉啊。大家对这，尤其是所有的中医，对这个学问是特别严谨的。 对， 是的， 是特别严谨的，没有左和右，只有是对和错，就是这样。所以，他可能这种治学的态度，会造成大家有这么一种感觉。 哦，因为严谨，所以就好像被大家约等于了严肃，不苟言笑。 对， 但其实我们要塑造的这个大医的角色。本身他就是一个怪怪的，我觉得怪的人物当中，他还会有一些有趣的部分。这个有趣的点要带大家去我们的人艺实验剧场自己去发掘。 对对， 因为看剧啊是这样，我自己去看，尤其是小剧场话剧，我觉得因为距离很近嘛，你是可以感受到演员身上的那个气在的，所以每一个人看，你都觉得这个演员是在跟你对话，你看到的就是这一个王清任，你看到就是这个芍药。我不用说了，那我心里就有我自己认为的芍药和王清任。那他另外的 我推荐给我们的听众，那听众去看了可能会有听众心理的一个、所以我刚才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我就说非常欢迎大家来看戏，同时我也发挥一点点我的小功能好不好，带大家可以在你们看完了之后如果很有感触也可以去跟我们的主创们再去聊一聊，说 可以要月饼， 哎，我们有一个 欢迎、 有一个反馈感说哎我看到的是这样的， 对，我们一起 是吗， 对，作为演后谈也是可以的，对， 好，哎，在9月19号到23号我们的话剧大一就会在仁义的实验剧场跟大家见面了。哎，也有人说你看曹操头疼不就是因为啊这个华佗要给他开脑壳， 对， 最后以为要害他啊，给人弄死了，对，是怎么还有人说我也要晕了快来给我号个脉， 被大圣哥的颜值所吸引，声音所吸引， 对，就晕了是吗， 估计病好不了 对，刚才可能是看了我们一直播上面啊，大圣给大家演了一下，就是哎呀，这至少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形儿还是啊，感觉是出来的，至少比我们这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瞎给人在那儿摁要好很多，会有一个基础。好啊，说王清任，哎呀，还有人说王清任是河北人啊，著有《衣领改错》， 对， 哇哦，话剧的舞台演艺文化的传承很精妙啊，这个好。这个你光有景仰是不够的啊，我们是要走进剧场， 走进剧场 去真正的感受一下。 把大声腰都掐起来了， 对， 把两手一掐， 对，有没有人给我鞠个躬什么的？是这样吗？好，我们最后呢也是要来说一说，因为说到推荐嘛。不光光的是我们要推荐这一部剧，我们也会推荐一下情怀，说诶为什么当初会想到说我们要做一个跟中医相关的剧，是一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或者是一个心理的背景。 因为是我们首先是我们个人来讲吧，是觉得对这个中医只是有简单的了解，不是有很深刻的了解，尤其是我们80后90后只是觉得这个相面啊，这样一些简单的一些或者号脉，对对对，这些才是中医。其实中医是很深刻的，包括刚才圣月哥讲到的是解剖学，它也是从那个中医才开始那个传承下来的。所以我们就想通过这个中医来深入的了解一下，然后想推广这个中医学的发展。所以我们的团队就想做这个中医的这个题材，而且要做中医三部曲的题材。 其实80、90后第一是不了解，然后有可能因为不了解会产生多多少少的误解。 是的， 就是哎呀，我有个什么啊小病小痛的， 对， 中医行吗？ 对， 治得好吗？靠谱吗？可能80、90后很多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因为刚才我们一直播上面还有想要带小朋友去看的，不知道是00后还是10后，那他们可能就会更懵懂了。 对，更懵懂。 我觉得也适合小朋友看，至少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你看我们国家啊，中医啊，你看这个名字就很有代表性了，它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 要去了解一下。 对 啊，这个剧长是100分钟，我们可以考量一下小朋友的这个承受力啊。如果说年纪稍微大一点点的小朋友，我觉得是可以的， 都是 OK 的， 对，都 OK 的。 但那解剖的部分不会很吓人吧？手舞足蹈， 看那部分， 就看那部分带出去。 对，特别欢迎家长们带小朋友来看。然后，中医呢，包括可以先透露一下嘛，我们孙剧社在后面可能会推出一系列的有关于这个中医的剧，包括是让大家了解中医的发展历史，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医将来的发展，因为我们排这个戏对中医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比方说现在如果有这个中医的这个交流会啊什么的，我们都会去看。咱们国家现在的中医已经发展到非常先进的一个水平了。比方说并不是大家想象中，哎呀，我把个脉号个脉看看气色啊除了那些传统的非常精髓的部分以外，咱们现在中医也会有这个仪器。非常高科技的仪器，比方说大家最常见的是体脂秤啊什么，你往上一站，哎，你就知道你体脂多高啊什么的。我们中医也有这方面的一个研究，然后而且已经有这样的仪器了，等于说它一扫你的这个面部情况，它会通过机器来 断定你最近身体状况怎么样，或者你的手放上去你的身体健康状况怎么样。就我们中医现在发展的这个步伐非常非常的快，希望把整个中医精神和它的发展非常完整的就是介绍给观众，让大家知道 哦，这个三部曲要承载一个介绍，然后让大家其实真的是，因为我们一直播上面也有人说哎呀，自从出了一些啊这个假的中医之后呢，就有很多人不相信中医了，现在也很少人跳出来为中医说话了。其实我们要跳出来， 我必须要跳出来 要跳出来，我们用三部曲来为中医说话，真的是很像刚才我们的女主角芍药同学我们的小迪说的一样，我们不了解啊，那这很多仪器都有了你不知道吧，好，我们在后面慢慢的来告诉大家，我们先从这个清代戏开始啊，慢慢的三部曲，它的年代也会有一个推进感啊，循序渐进的让大家了解。还有朋友说话剧舞台的元素和影视剧当中这个轻功戏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服装，他说轻功戏都是华服，哎，那你们在话剧舞台上面的呈现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因为这个我们的戏表现王清任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待在宫里的，他其实还是草民，说白了 穿的是麻衣， 是平民，对，还真是他是以麻衣为主的，因为我们呢也不是去表现宫里的这种一个故事内容，表现这个人的生平，所以还是更接近生活一点，所以我们为什么 女生的也是 女生有女生当时该穿的衣服， 生活装， 对， 因为我们不涉及到在宫廷里边，也不涉及娘娘们，是吧？ 对， 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下当时的老百姓都穿什么，生活当中穿什么，做饭的时候穿什么， 是的，是的， 工作的时候穿什么， 芍药有几套衣服都特别好看， 啊，好期待理想太太煮粥的时候穿一套， 对，煮粥 做干饭的时候穿一套， 对， 因为我们男主角反复强调了，不要老说煮粥的事儿，我们也吃干饭的， 对，吃主食。 哎，这个主食哦，这好，还有我们的一直播上面有朋友说了，别问了，就19号自己去看吧，啊，现场自己去看看到底穿了什么衣服， 来吧，欢迎你们来， 我们肯定穿衣服演，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不要担心，放心大胆带小朋友去看。其实你看，大家关心服装也是因为也不了解。啊，对不对？我们也很想知道说清代的中医啊，那到底穿个什么衣服啊？我们总觉得好像哎，在这个怎么说，在宫廷里边啊，这个太医们都穿成那样了啊。那其实，在民间，我们的中医师们都是在怎么工作的？哎，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戏剧冲突，包括他后来哎逃向山林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真的是很激烈的戏剧冲突，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更多的跟大家剧透了啊。然后还有人说了，清代那当然是得长辫子了吧，是吧？ 那 必须的，所以今天我们的大圣戴了帽子嘛， 对，藏起来了 啊，对，把辫子都藏帽子里呢。19号的时候，到23号就放下来了啊，只能在人艺实验剧场的时候放下来。 对，那个戏我还留了30年的头发， 就为了这个戏， 哎呀，暴露年龄了。 好了，还有更多的细节，包括有意思的故事，都非常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人艺实验剧场。在一直播上面，我们会再详细的给大家做一个推荐。你们想要的福利呢？我再做一下思想斗争啊，再来给你们送一送。好啦，微博和一直播，大家想要继续的跟我们聊一会儿会儿，因为我马上要进广告了，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同时呢，在微博上面，大家如果很想要去的话，也可以微博私信我，好不好？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今天是周末啦，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上午的10点，乐享生活，再见喽。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comprar, yo no sé, yo no sé, yo no sé si volveré a querer, yo no sé.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